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在教会年是忆苦期的第一主日，在忆苦期我们最重要是纪念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在世界上所受的苦难。我们也好好地思想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是我们的罪使耶稣要受这样的苦难。忆苦期的颜色是紫色，因为紫色是代表了忧伤、懊悔和悔改。我们在忆苦期的时候就是要悔改。今天在我们的三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会看到我们的罪和耶稣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他所受的苦难。我们的旧约经文记载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罪，我们的书信经文解释说亚当夏娃的那个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就记载了耶稣正式开始他在世上服侍之后，他第一次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而受的苦难。在这段福音书经文里面，撒旦就试探了耶稣，但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这个试探。我们现在就慢慢地看我们今天的这三段经文，也试着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旧约经文里呢，撒旦试探了亚当和夏娃，撒旦说什么来试探他们呢？我们现在再次地看这段经文，从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试探的高峰就是在第四五节，他在那里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撒旦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吃这果子的话，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吧。在这时刻，夏娃和亚当已经堕落了，因为他们就在想他们想要，他们要像上帝一样，所以他们接下才把这个果子吃下去了。当撒旦试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失败了。那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呢，从罗马书第五章，他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罪就影响了整个世界，包括他们所有的后裔，当然也是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亚当夏娃失败了犯罪，我们现在自己也是一样，常常失败犯罪。就像撒旦试探了亚当夏娃一样，他也经常偷偷地来到我们自己的心，也说你想要像上帝一样，对不对？你想要有上帝的知识，他的能力，他的权威，对不对？你就想要当上帝，对不对？你想要自己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可行的。你如果是上帝的话，那么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像你要他们过的样子，你没有任何烦恼，什么都完全顺着你自己的旨意，哇，多么好，对不对？撒旦就是这样试探我们。那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跟着他的试探就怀疑上帝的道，就像夏娃那时候怀疑上帝的道，我们怀疑上帝真的是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怀疑他的旨意真的是最好的，并且就像亚当夏娃怀疑的时候已经堕落了，但接下也继续犯罪行动吃那果子一样， 我们也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堕落了，已经失败了。但是我们接下来也就继续犯罪，我们做出一些根据我们的信念的罪而行动。我们讲话好像大家都要听我们的，因为我是上帝，他们都要听我的。我们的行为也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不怎么关心别人。结论是，就像当撒旦的试探来到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完全失败，我们一样常常完全被撒旦的试探所打败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不仅有旧约与书信经文来强调我们的罪，我们今天也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书经文来强调耶稣是如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马太福音4:1-11记载了撒旦类似地试探了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撒旦说，耶稣啊，你刚才受洗的时候，上帝从天上说你是他的儿子，但是真的吗？你真的是吗？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那就证明给我看吧，请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啊，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请你从这个圣殿的殿顶上跳下去吧，因为圣经说上帝会用天使保护你哦。耶稣啊，你好像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你都没有证明给我看。所以呢，你如果就跪下来拜我的话，我就会把一切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都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有上帝的权威和荣耀。那么耶稣当然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真的是上帝，他并不是要像上帝一样，他就是上帝。但是当耶稣离开了天堂，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罪人的时候，他就自愿地成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自愿地经常没有用他神性的能力，也没有彰显他的神性，他也自愿地受我们人所受的苦难，包括受撒旦的试探。因为耶稣是上帝，所以他当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也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没有问题。但是耶稣来是为了受我们所受的苦难，也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来主要不是为了彰显他神性的荣耀，为了拯救我们呢，耶稣当然虽然是上帝，但是他不能像上帝，他需要像有罪的人，他需要像我们罪人一样。耶稣如果不像有罪的人，他如果不像我们人一样，他就不能代替我们人，他也就不会为我们在那个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当撒旦试探耶稣他应该像上帝的样子的时候，撒旦就是在试探耶稣离开他拯救我们的那条道路上。撒旦不要耶稣拯救我们，因为如果耶稣拯救我们的话，耶稣就是在逆转了撒旦在伊甸园所成就的一切。但是耶稣要拯救我们，因此他不听从撒旦的试探，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亚当夏娃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我们自己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失败。但是耶稣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他也继续当人，也像人一样，他受苦难，他也担当我们人的罪，一直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之前说，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告诉我们，亚当的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的义行和顺从也是我们自己的义行和顺从。罗马书五章十八、十九节说，因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就是耶稣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客观来说，因着耶稣的救赎工作，众人所有的人已经是义人，这是个事实，也是教会向世界所宣布的事实。那当圣灵透过这客观的事实使人相信领受这事实的时候，他们就主观自己得到。这上帝所赐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连接。当人有这个信心的连接的时候，所有耶稣的公义、圣洁、义行，包括他如何战胜了撒旦，现在这一切也都算是那位相信的人的一样。这就是因基督借信称义的意思。你这一位基督徒有这宝贵的信心。对你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上帝是用你所听到的福音使你领受你的信心。这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之后上帝使用洗礼坚固这与耶稣基督的连接，让你确定知道你真的与基督联合了，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接下每个主日，上帝就是用圣餐来再次地坚固这与基督的连接，你就是把他的身体宝血吃进去喝进去。那么你们固定来这个地方崇拜的人，常常听到其他两位传道人还有我一直不断地强调这些我刚才讲的，但是我们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些就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上帝透过他的道，透过洗礼，透过圣餐赐给你信心，也坚固你的信心，你就可以完全放心。虽然撒旦的试探常常给你打倒了，但是在基督里你已经胜过他，撒旦不能害你，你的罪不能害你，死亡也不能害你。撒旦，你的罪、死亡已经害了耶稣，并且害他到底，但是耶稣已经完全胜过他们，你自己在基督里也已经完全胜过他们了，并且因为上帝的儿子从天堂降下来到了世上，成为人，并像我们罪人一样而受苦，将来有一天，我们这些常受苦的罪人会上去，并且我们会像耶稣一样享受天堂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到了天堂，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也每天会受撒旦的试探，要我们犯各种罪，包括很想要像上帝一样那种罪。我们怎样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胜过这些试探呢？我们现在仔细一点看耶稣 在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里，他自己是如何胜过了撒旦的试探。我们首先要记得，耶稣受试探之前的前一件事情，就是他领受洗礼。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仿佛鸽子降临在他身上。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圣灵是与耶稣同在的。但是我们所有受过洗的人，我们一样可以完全确定知道圣灵也是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上帝在洗礼给我们的应许。因此当我们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这圣灵会帮助我们面对那试探。那他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呢？他就是用上帝的道来帮助我们的。耶稣也就给我们好例子。耶稣每次受试探的时候总共有三次，他就用上帝的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来反对胜过撒旦。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耶稣每次开始回答撒旦的时候，他就说经上记着说，然后就用圣经的话。耶稣用圣经来帮助他，圣经上帝的道也会帮助你面对撒旦的试探。那么是圣经的哪些话会帮助我们呢？当然圣经的律法会帮助我们，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还有什么事是不该做的。耶稣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是这样用上帝的道。但是对我们罪人来说，可以说更重要的反而是圣经里面福音的话。为什么福音乃是最重要的呢？是这样，当我们记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当我们记住上帝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听从撒旦，我们就不会想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记住上帝已经白白地赐给我们我们所有真正需要的，就是罪蒙赦免和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需要像上帝一样，因为上帝已经满足了我们，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上帝的话就是对我们这么重要的，他的话会告诉我们我们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因为我们罪人常常做不到，我们更需要的是上帝赦免我们，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接纳我们的这些话。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拯救我们并给我们力量面对撒旦的试探。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听他的话，你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学习他的话，把他的话道成肉身吃进去喝进去。你也每天自己在家里也是看圣经。我们每天还是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但是上帝的话会帮助我们，他的话也会保守我们在那使我们与基督连接的信心里面，一直等到我们像上帝一样享受天堂的荣耀。到了那天，我们就与耶稣一同完全完整地打败撒旦，我们再也不会受到任何撒旦的骚扰和试探。感谢主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